天为暗，那个时候他看到有一群的女子出来打水，那仆人便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呀，求你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好机会的意思是什么？让这事今日在我面前发生。意思就是说，仆人他希望他今天就可以做好完成他的主人亚伯拉罕要他办理要他做的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们，这一个祷告简单，但是这个祷告却显出了这个仆人他对上帝的信心。他知道要成功顺利的替小主人以撒找得配偶，这件事不会主动自动完成的，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所以他向上帝祷告：神啊，求你来成就这桩的美事。圣经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多年前我读到这句话，也抓住这句话做了好多的祷告，叫我阿公讲了：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圣经里面讲，这里选来是不是隐喻啊？那能给我家可救出命地些吗？选选来给了，选来没得比那人，选来还许好那个人啊！这是上帝宝贵的恩水。阿伯拉罕不应，一就你转了走，一给我一家准备搞，靠一家能力没搞，靠他自己不能够成就他主人所交代他的事。他祷告，他祷告，求上帝带领。求上帝来帮助来成就这桩的美事。1973年，很久了哈，我记得一到起来三年，有一天礼拜天，传道麦正威谈的传道对我说，他说：龙杰，下个礼拜你讲道。我马上说不会讲道，我不会讲道。传道就说：你不会讲道，你要做牧师啊。他知道我羡慕做牧师嘛。回到家里，传道的话，翻传道的话一直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不会讲道要做牧师嘛。他的话没有错啊，可是我实在不会讲道啊，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在挣扎。这一节圣经就出现在我的头脑当中，祷告啊，求啊。所以我就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让我知道讲道。过了三天，礼拜天过了三天，星期三早上，我在塑胶把个塑胶就穷人妈嘎穷人，忽然我一个经历，圣经的话一个又一个，上帝的话一段又一段出现在我的头脑当中，好像活水江河一样啊。塑胶各王有一篇讲章在我的头脑里面了。所以我回到家，我洗完澡，我踩脚车去牧师屋找传道。我对传道说：多拿多拿，这边来外外公主。我还记得那个传道他用奇怪的眼色看着我，眼神看着我，不难怪嘛，因为三天前我才对他说我不会讲道，可是三天后我却踩脚车找他，自动的跟他说：传道，我要讲道。所以这个见证我讲了好多次。我说什么见证？我生平啊，第一篇讲章是在什么时候产生？噶从那时候公卷出现啊，感谢赞美主。但是我告诉你，1973年的这个经历，直到今天，我几乎每个晚上睡觉前，我还是会祷告，求主赐给我这个礼拜天单讲的这个信心。有时候到了星期五，我的讲章还没有预备好，知道吗？有时候到了礼拜天早上，我还联络燕星，我要改我讲章的 PPT。 弟兄姐妹们，我们缺乏智慧，我们有所不足，我们向上帝祷告啊，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仆人，圣经记载他向上帝祷告，结果呢，那个女子就出现了，这表示什么？表示了上帝的奇妙的带领和安排。不过呢，有的人，有些人，他们会将上帝的带领和安排看作是什么？巧合。另外一个 slide， 看作是巧合。那么对一些好的事情、成功的事情，又看作是自己的能力做成的。那么对不好的事情呢，又看作，哎，上帝没有赐福啊，没有看顾啊，这是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呢？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讲了一篇伟大的讲章，在这篇讲章里面，保罗讲：先来的创造天地万物的心，先来的理事的做，上帝是万物生命的主，还有上帝是我们，你跟我，我们人类生活的主。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我祷告我很喜欢用，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生活动作全流，动作意思说发生在我们生活上的事情，上帝允许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上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都在上帝的美意里面啊。所以当我们看这么一节圣经节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现在是那样神明的主，上帝是我们生活的主，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动作全流我们都在乎他。那如果本着这些圣经，那我们就要记得了，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偶然，没有巧合，也没有那些白这样的一回事啊！啊，你知道今天许多人虽然做礼拜了，不过说话的习惯还没有改，他们会说什么呢？运气好了，命运好了，吉凶好了，不行了。你运气好了，你命运好了，你吉凶好了。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看圣经，今天你们听了牧师的讲道之后，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要讲这些话。哇，你运气好，那是白的。你们可以讲那是白，饭很好吃，不要讲那是白啊。你讲饭好吃，表示你感恩，不要一坐上桌子啊，眼睛啊脸就不高兴了。感恩，有人有饭不能吃，有人能吃没有饭，我呢有饭又能吃，感谢上帝恩典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不要讲 nasib baik， 不要讲，我们要讲什么呢？那个运气好，吉凶好，命运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什么？感谢主，主的恩典，主恩够用。我是我爱在吗？我来阿爸会记得，来说办法也来，来一二三，感谢主，主的恩典，主恩够用，应要归合先呢。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奇妙的安排，奇妙的带领，都是为了我们好。所以有一首歌叫《生命之歌》，你知道那首歌是怎么唱的吗？当太阳失去光辉的时候，朋友们不要忧愁，上帝安排都是美好，让我们快乐地迎接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之歌。那么如果你相信神的安排，神的带领，神的美意，他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主， 我们就能够唱了。然后副歌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在赞美做上帝的。如果我们都不相信的话，那个副歌是唱什么？就一直在哭了，呜呜呜呜，就一直在哭了。弟兄姐妹们，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上经历上帝他的带领，他的安排。我们要说感谢主，做个恩典，做恩高云带领。这个没有摆脱了。经历上帝的人是一个专注上帝为他行好事。经历上帝的人，他会注意，他会感恩上帝为他行的好事、美事。你们有没有听过意大利？有没有帕特利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意大利有一个古城叫做庞贝古城？在主后79年，1900多年前，火山爆发，大地震，把这个古城呢埋入地下。1000年后，这个古城呢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那这是照片。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些里面是人，知道吗？那些人他们吃完饭，有的在门口谈话玩耍，还有小动物。火山爆发，那个从天降下来那个火山灰，是火山灰呀、啊，一刹那间把这些人全部叫什么，把他们全部淹埋的。因为火山灰是盐呐、啊，是咸的嘛，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是咸鱼，变到咸人呐、啊。所以1000多年后他们还在，你看，有的在睡觉，有的，我说有一天我们去意大利，这是一个非常出名旅游的地方，有机会去意大利，一定要去看这个叫做庞贝古城呐、啊。有的人谈天，有的人睡觉，有的人在王所从天而下的那个火山灰就把他们覆盖，一刹那间全部死。那么有一个小说叫做《庞城末日》啊，这个小说里面呢，这个小说就是描写这个古城因为地震埋入地下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里面讲什么？有一个卖花的女孩，名叫做尼蒂亚，她生下来。他就是双目失明，学三老没就没看见，但是他并没有自怨自哀呀。哎呀，因为双目没看见，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没有啊。他学习跟平常的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工作，自食其力。不久，火山爆发，古城笼罩在浓烟。还有火山灰之间，那个大地变到黑漆漆的一片啊！古城里面那些人居民呢，他们惊慌失措的冲来冲去，可是摸不到路，因为看不到路嘛，全部黑漆漆的一片啊。尼蒂亚呢？尼蒂亚他自己本来就是看不见嘛。他的不幸成了他的大幸，他靠着触觉摸，靠着他的耳朵听，他不断找到了那个出路，他还把他的亲人救出来，谢谢，还把他的亲人救出来，这是庞城故事。还有一个人物，贝里尼，他演这一套《美丽人生》电影。他得到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你知道，当他上台领奖致辞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吗？他说了这句话：“我系感谢我嘅老马农咧，因为海外大开礼物，就是写啦贫穷。”年轻人。这个拿到奥斯卡最佳 男主角的人，他讲话的时候他说，我感谢我的父母，因为红外地开了就是兵居，就是个魔剑，贫穷成了他的祝福。还有上个世纪奇女子海伦凯勒，她生下来她就眼睛看不见，她耳朵是聋，嘴巴不会说话，她讲了一句话，我为我的残缺感谢上帝，因为为了克服残缺，我找到自己以及我要做什么。我举三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物，他们都有他们的缺陷，市民贫穷聋盲哑，但是他们并没有唉声叹气，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他们为自己的缺陷感恩感谢上帝，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看到上帝为他们做了美事。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经历上帝就是注目专注在上帝为他行好事，而他们的身上是苦难，那是事实，但是上帝把苦难化为祝福了。所以我们学习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缺口，可是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接受上帝的安排，然后我们勇敢地面对艰难。又要讲牧师的见证了，1981年，41年前的事情。有一天早上4点多，我腹部很痛，结果呢 Dr. Fowler 他就载我去吉隆坡中央医院照 X 光，照到 X 光医生说我有一三拉拉血了，血了血了蓝红短，血了血了血红短，这是1981年的事情。接下来的20多年，我做了好几次检验，专科医生检验，他们都说拉拉血拉毛扁多哟，有意患癌对血源梗阻，血拉毛隐血的有意，亚毛经有意破坏哟。可是到了2008年，你看1981、2008、27年的时间了。芙蓉堂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芙蓉做牧师做6年，芙蓉堂的会有领袖知识会主席，他们知道我的腰子生两粒石头，他们就说牧师啊，芙蓉的医生还不是最好的，我们帮你找最好的医生。结果他们就吉隆坡找，去吉隆坡找了马大医学副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也在马大医院做医生的，这个叫做李永业专科医生。好了，我就给他接受检验，检验后他说，牧师，那个由于有你感染菌了，过去27年没有一个医生对我讲这么一句话，但是现在这个医生说，牧师，你的肾脏有一点点肿了，两粒石头留在腰子没有用啊，你现在还有年轻，把它拿出来，免得有一天你年纪大了突然间发炎怎么办，很麻烦的。哎，我听医生的话，可以啊，做雷射手术不必割了。那个时候没有几个医生能够做这个雷射手术，但是他可以啊，就是从小便地方进去把石头敲碎，把石头粉抽出来呀。好，那他就安排我星期一晚上或者傍晚7点动手术。我住院啊，那个要住院，星期一7点做手术，星期一下午4点麻醉医生进我的病房，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的血小板很高 blood platelet， 你的血小板指数很高啊。我就问他指数多少啊，他说800多，平常人呢200多，那我比平常的人多了2倍呀。那我说医生我要怎么做，他说马大医院有血液专科医生 hematologist， 你今天晚上做了手术，明天就去看这个马大医院的血液专科医生。第二天早上，我就看 这个马大医院的医生的，他抽了我的血，下个礼拜你回来。好，一个礼拜后我回去，那个医生跟我说，你现在你的血小板是900多，一天罢了，昨天今天星期一星期二加了100多啊。然后又排了一个日子，一个月后你回来。我拿了那个 appointment， 我问医生说，医生啊，药呢？啊，问护士，护士说没有药。怎么没有药？因为你还没有做 CT scan， 你还没有抽骨髓，所以不能够吃任何的药。弟兄姐妹们，一天吧，星期一800多，星期二900多，再多一个月，我的血小板加到多少啊？谁知道啊？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也没有人知道。我这样想，回到芙蓉，我能够做什么？只能够祷告上帝啊，神在带领。我不怪马大医院排一个月，因为太多人了嘛，带龙卷的大家都在排队嘛，啊，我完全都没有怪医生排一个月。那这么怎么办啊？身体现在比人家多了3倍了了。可是到了第三天，我在查，我知道巴生苏邦美迪克森的啊，巴生苏邦医院中心有这个血液专科医生，所以我就打电话问啊。接电话的是一个护士啊，是个护士，非常好，听我谈。我告诉他困境，我的血小板这么多了，马大医院安排我一个月过后才验呐。他听我讲了，他跟我说，你现在马上来，我安排医生就给你抽骨髓，跟你照这个 X 光。这样好的一个护士啊，我放下电话就直接从我 office 去苏邦 Medical Center 了。好，我住院了。那天晚上8点多，苏邦医药中心的血液专科医生 Dr. Alan Tay， 他就来我的病房跟我说，你的血小板指数现在是1200多，短短3天我又升到了300多点。我听了呢，我心里面呢反而很平安。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抽了骨髓。你们知道抽骨髓怎么抽？就是这样抽了。后面我在这边有一个洞，知道吗？那个洞大概有裸劳很蛮多啊，是不是坑坑呢？不过他是打了一针我睡觉的，给他怎么抽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后来我那个洞啊，好几天那个洞才填满了啊，就是这样抽。好，我也抽了那个骨髓了，然后我也照了什么 CT scan。 你们有没有照过 CT scan？ 有的人很怕啊，嘣嘣嘣嘣嘣，就是声音。牧师照了1次2次3次4次5次，我照了6次了嘞。所以我说我都是一个有病的人嘛，哈哈，所以说 OK 又知道吗？啊，哈哈，好，我住了8间医院啊，我当然丢北京医院丢搞我过吗？我对吗？怎么牧师谁啊？牧师的 black 来 call 哈，啊，好，我已经抽了骨髓，我已经照了 CT scan， 我可以什么？医生那个时候就给我吃药了。一个月过后，那个报告从新加坡寄回来了，我得了一个病，叫什么病？血小板过多病。我们当中有医生啊，志廷医生 ，essential thrombocytosis。这个病很少人有的，我血小板太多，我可以说我们当中有好多人可能血小板太少，偏偏我血小板很多，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病，别人没有，我有的病。然后这个病在医学上讲什么呢？我本来不知道，我的会友从台湾回来，在台湾做专科医生，他回来他告诉我，这个病叫做 silent disease， 意思是说有这个病的人啊，他没有任何不一样，没有任何症状的，知道 那个病发作了，可能都太迟了。所以有这个病的人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那种感觉啊。所以我就问医生啊，医生啊，我现在有这个血小板太多的病，这个病有什么后果啊？医生就说，血小板太多了，黑的会变骨骨，黑的变骨骨呢，会黑的可能没通过头脑去灌，会脑中风，那个偏误，或者卡骨骨呢，通脉过椎，行动就黑灌，就 heart attack， 免得就 ICU。这是医生跟我说的。好，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两个问题啊，你们回答来。有一场血是何须那个人挨死呀？何里都讲何里挨死都讲挨死呀？来，一二三，莫干够没？要有把握来。肾脏结石是好事还是坏事？来，一二三。好像有人讲好事，有人讲坏事啊、哦！你怎么知道是好事？那就生，那就去生呐、啊！但是牧师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啊！啊，还有哈、啊，亏刀哎，另外一个 slide， 亏刀是好事还是坏事？亏刀、哦。是好事还是坏事？来，一二三，好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很感恩，我感谢上帝。如果我的腰子没有生石头，如果我没有做腰子拿掉这个石头手术，我就不会及时发现原来我患上了一个更严重，可能致命的，可能致命的一个 silent disease， 就是 essential thrombocytosis， 血小板过多症。所以对牧师来讲，另外一个 slide， 上帝奇妙的带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的忧郁丧气变成好事，化成这个祝福啊。所以牧师说，哇对啊，我在这件不好的事上我经历上帝。血小板过多症，这是所有血病当中最轻微的 mild， the most mild， 最轻微的病。但是血小板过多症，今天牧师还是有啊，可能会恶化成为 acute leukemia， 血癌，血小板过多症、啊、所以我再问大家，弟兄姐妹们，患上血小板过多病是好事还是坏事？来，一二三，医生说，你呢？跟他看牧师有这个病是好事还是坏事？医生说，这种病会使到血液变浓，可能通不过心脏啊。结果五年后、四年后，2012年，我就打电话去国家心脏中心，我说我要验验，看看我的血管有没有塞。一验之下，医生说我血管三条塞了，要动手术。动手术出来，医生说我血条无。我心的血管五条都塞了了。后来我回去苏邦 Medical Center 看那个 Dr. Alan Day， 我说我做了这个 bypass 绕道手术了。 Dr. Alan Day 说，我的五条心血管阻塞跟这个血小板的病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哎，国家心脏中心医生也说，我的心脏血管阻塞是遗传，跟遗传有关啊。原来 发生了一件事，叫什么事？叫做美丽的误会呀。因为那个血液专科医生说，这个血小板太多病会让血管阻塞，结果我就自己好像很聪明样子，我就去验验，要钱啊，500多块，验验看看有没有阻塞，但是其实完全没关系啊。可是因为这个美丽的误会，我即时发现了，原来我的血管阻塞了了。我也即时的拿走了我身体里面的武力，即时炸弹。所以如果没有患上这个血小板过多症，我怎么会去验呢？所以患上血小板过多症本来是坏事来的，但是我感恩，我感谢上帝奇妙的带领，上帝的恩典和爱，我的血小板过多症变成什么？变成好事啊，化成祝福。我经历上帝，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句话对我来讲不是嘴巴念的好听，我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还有你们一定有听过一个病叫做门禁，对吗？门禁，为什么门禁呢？是 warning at 那个一粒一粒红点出来的，因为中了这个门禁的人，他的血小板会减少。血小板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倒一个血流两下子就凝固了，就血小板帮助把那个伤口 凝固起来呀。而一个文症的人，他血小板变得很少了，结果呢 他有一个危险，怕里面出血啊， internal bleeding 啊，所以这些皮肤红红红甚至觉得痒了，都是什么？皮肤下面那个微血管破了，微很小很小的血管破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状况啊。那么我不是有血小板太多了，你知道吗？我吃了那个药一段时间，我一天吃好几粒，就是要把那个血小板把它减少啊。啊，那个医生要把那个减少，因为太多不可以嘛，血变浓嘛，所以要减少。所以有一天我就问医生，医生啊，如果有一天我得了这个文症，我得了门禁，骨头下就液吗？那个药叫做 hydroxyurea 啊，因为要把它背起来，免得到国家到外面去，不知道要买什么药嘛哈。hydroxyurea， 那我问医生要不要吃，还要不要吃这个药？医生说，如果你得到这个文症了，你就停止这个药，就不必吃药。啊，没想到啊，有一天我真的得了这个文症了，啊，紧紧的得了这张门禁。就医院丢了三步哦，我进医院住了三天。不过我进医院的时候，我心里面蛮爽的。为什么？我血小板很多嘛，对不对？我血小板比别人都多啊，有什么问题咯？对不对？啊，所以我不会怕血小板太少嘛。可是第一天，护士早上、晚上来验我的血小板，然后告诉我，现在你的血小板指数是200多。第二天来的时候告诉我，你的血小板指数现在是100。我吓了一跳哦，一夜之间少了100多哦。我说感谢主哦，改后我的血小板比别人都多，要不然我现在不是0度以下了， minus 下面了了。感谢上帝啊，我又经历上帝了，他赐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我感恩，我感谢上帝，上帝奇妙的带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患上了血小板过多症。我今天一段段时间我就要去验，好像这个星期三我就要去抽血，又要去验呢，看看我血小板有没有变化，看看这个病有没有变到 leukemia， acute leukemia。 但是我数算过去又再一次变成好事啊，成为我的祝福啊。所以我跟大家说，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的五年牧师其实四六个礼拜没了一百吗？我其实几次的危险应该是我没有事，但是我感恩神的这个恩典啊。好，经历上帝，我们讲到经历，只有活的人才能够有经历，死的人就不可能再拥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做礼拜的人，我们都要经历上帝，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爱，不断的经历上帝，我们的生命才会进步啊！知识不会，再多的知识不会，经历上帝，从上帝来的恩典和爱，让我们有热忱，让我们诚心做礼拜，让我们热心传福音。那如何经历上帝呢？我们从亚伯拉罕仆人身上，我们知道，第一，祷告。他一路向上帝祷告，上帝一路的引导着他。我们需要祷告，凡事祷告。我在吉隆坡，在芙蓉，常常面对怕车问题，驾着车心里面也祷告，给我预备车位呀、啊。哎，也常常经历到有个车位等着我啊，在经历上帝。第二，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亚伯拉罕的仆人，他祷告说：“上帝，你是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当他做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什么？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施恩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什么？也可以翻译成为慈爱。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仆人，他深深的相信上帝常常因为他的慈爱施恩赐福给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敬畏他的人。圣经里面也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姐妹们，祷告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大胆地向上帝祷告，不论上帝有没有赐给我们，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去接受。因为在上帝的美意当中，我们一切所遭遇的事情，不论是好事坏事，幸福不幸，成功失败，祷告相信上帝，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我们的生命也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主祝福大家，我们来唱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弹出了一点，太轻。好，我们再站起来唱。